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Hi everybody, it's Jack speaking. Welcome aboard an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好，来看一下我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的第133页 Lesson 11第11课。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单元。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语言点。第一个词，危机。 Crisis. Crisis. Crisis 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也是外来词，不是英语中的本族词。危机，通常我们说呀，某人陷入某种危机。 Somebody is in crisis， 某人陷入危机。 Somebody is in crisis， 通常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济危机啊， economic crisis， 经济危机。那么有时这个危机的复数我们可以变作 crises， 那就是把 is 去掉变作 es， crises， 这就出现了复数的概念。 好，下面一个词，税收。 Tax. Tax. Tax. 税这个词呀，在英语中是一个可数名词，可以变复数。Taxes 表示各种各样的税。那么往往在英语中我们说征收税，这个征收要用动词 levy。L-E-V-Y. Levy tax on something. 针对于某项事物进行收税。但是这个 tax, 有时啊，在英语中也可以用作直接用到动词，比如说 tax somebody， 在美国英语中可以表示征收某人的税了。除此之外啊，这个 tax 税这个词，有时我们经常说这个是税前呀，还是税后呀？一般在国外，这个税后我们都用 after tax， 税前嘛 pre-tax， 这样的说法很多，很普遍。 Pre-tax, after tax。那如果是免税店的话，为什么是 duty free 而不是 tax free 呢？ 那这个 duty 其实它指的是一种关税了，也就是说这种税呢，它是海关征收的关税 duty free、当然国外还有 sales tax， 那就是销售税。在国外其实买东西有很多情况下为什么贵呢，它也把这个销售税这个都放进去了。你要当然把销售税再加到商品里，当然很贵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在国外购物时，你买了东西是要发票的，要了发票，你在离开这个国家，在海关时可以把税退给你，因为你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把这个销售税呢再退给你。 有时候我们在小票上能够看到 plus tax， plus tax 含税的。 好，接下来一个词，失败。 Fail. Fail. 这个词呀，通常可以表示失败，往往在英语中呢，也可以表示一种否定的概念，表示没有做某事。所以通常呢，要用动词不定式做宾语。Fail to do something. 没有做某事，或者说做某事很失败。但是我想它更常用的含义是没有做某事。Fail to do something. 大家切记它的名词要变作 failure. Fail, 添加名词词尾 ure, failure. Fail.Failure, fail to do something 是比较地道的，没有做某事。好，下面一个词，军队。 Troops. Troops. Troop 这个词呀，严格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外来词，表示军队的通称。 军队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打仗，打仗的时候呢需要猛攻。 Storm. Storm. Storm 这个词呀，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Homonym 同音同形意义词，名词暴风雨，做动词时 storm 它可以表示猛攻的概念，进攻猛攻，其实它是对 attack 的一种强调式说法，做动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storm 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用法，那就是 storm boy 后面加上一个男孩，因为在澳大利亚英语当中的 storm boy 千万别翻译成这个风暴男孩还是暴风雨的男孩，而要把它理解为牛仔。 Wow, storm boy就是牛仔的意思，在澳大利亚有这样的讲法。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 brainstorm。 brainstorm， 这个 brainstorm 其实呢，有的时候呀，我们可以把它用在一种教学法，比如说英语的教学法中呢，需要我们的大脑进行 brainstorm， 嗯， 脑力激荡，或者来一次脑力风暴。任何一种革命呢，通常都是对旧的制度的废除，废除 ，abolish。 Abolish， 大家注意，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讲到的一个第一个重点词汇，这个词我们要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 abolish 表示废除一种旧的制度，用一种新的代替旧的， abolish 废除。那么在英语中，除了用 abolish 这个动词之外表示废除，我们依然可以采用 eradicate， eliminate。 那么从短语的角度上讲呢， wash away， do away with， getread of。 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么多的 abolish 的同义词呢？我们都知道呀，在英语写作中，同样的一个语义被反复多次表达时，绝对不能只使用同一个词。这是我们完成了第一步解读。第二步解读呢， abolish， 大家注意它的名词变化非常的特殊，要变作 abolition， 词尾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读音也发生了变化， abolition， abolish， abolition。 大家注意它的拼写A-B-O-L-I-T-I-O-N A-B-O-L-I-T-I-O-N Abolition。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词，革命的 Revolutionary。 Revolutionary， 当然我们这个词呀应该不算是一个生词了，大家都知道 Revolution 革命是吧，革命，然后添加词尾 A-R-Y 变作形容词，革命的。一般我们说呀，发起一场什么什么样的革命，要和动词 launch 搭配使用。launch a revolution。 launch a revolution。也希望大家通过跟吴老师和王老师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能够为我们的英语学习掀起一场革命。launch a revolution in your English learning。好，革命的目的呢，是为了获得自由。自由。 liberty。 liberty。 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他首度提出了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呀，可以说这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了。 永恒的主题，自由 ,liberty。我们都知道呀，大家都知道这个 liberate, 解放 ,liberation, 解放。其实这个词是来自于法语的 liberty, 自由。有的时候我们总说这个 freedom 表示自由，其实 freedom 它是英语中的本族词，而 liberty 则是一个外来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自由的、平等的 liberal， liberal 去掉 ty 变作 al， 自由女神 the statue of liberty， the statue of liberty。 我记得上一期课我们是不是刚讲过啊，是吧，自由女神像。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看一看后面我们学过的东西和以前的知识能不能够联系起来。好，另外一种人类希望获得的就是平等， Equality。 Equality。 Equality， 它的词根呢来自于形容词 equal。 Equal， 我们先来看形容词，大家注意 ity 它是法语名词中的一种后缀， ity 去掉 ity 就变作了形容词 equal。 我们首先来看形容词 equal 的用法， equal 作为形容词使用时表示平等的，往往要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 be equal to 表示与什么什么平等。当然 equal 也可以直接作为动词来使用，比如说 A equals B， A 和 B 相等，等于的概念。那么这个时候呢再加 ity 就变名词 equality， 平等。 法国大革命呢还提出了博爱的口号，博爱 fraternity。 fraternity， fraternity 在这个词是一个典型的法语词了，因为它来自于形容词 fraternal， 去掉 ity 变作 al， fraternal 这就是博爱的，兄弟般的。其实我们在英语中有一个词 brotherhood，表示兄弟般的博爱 brotherhood， 但它是一个英语的本族词，外来词呢 fraternity 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博爱的概念。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推翻了君主制。好，君主制 monarchy。我们都知道去掉 y monarch 这就是君主，这是一个典型的从法语中借来的外来词。我们都知道呀，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呢结束了英国的封建主义，但是接着呢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君主立宪制。这个君主立宪制呢要在前面加 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呢取代了英国的 absolute monarchy， 君主专制。 最后一个词，恐怖 Terror Terror。 恐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说到这个恐怖，我们不得不提到恐怖主义啊。它这个名词词尾呢，再添加 ISMISM Terrorism， 这就变成了恐怖主义 Terrorist IST， 这就是恐怖分子，让我们想到了911事件。 嗯，一提到法国大革命呢，我想大家会不约而同的想起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7月热月革命，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艰难历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 The French Revolution broke out in 1789. At the time France was in a crisis. The government was badly run and people's lives were miserable. King Louis XVI tried to control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and raise more taxes, but his effort failed. He ordered his troops to Versailles. The people thought that Louis intended to put down the revolution by force. On July the 14th, 1789, they stormed and took the Bastille, where political prisoners were kept. Ever since that day, July the 14th has been the French National Day.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段。The French Revolution broke out in 1789. 我们在学习英语知识的过程中呢，千万不要忽略了背景知识。首先，第一个知识大家要记好，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好，我们先看它的谓语部分 ,break out。大家注意，这是课文中我们学到的第一个重点短语 ,break out, 爆发。发生往往是指战争的爆发，那么大家把它倒过来 outbreak 合在一起写，这就变成了名词的爆发。 At a time the French was in a crisis. At the time 这是第二个固定的短语， At the time 汉语我们就直接译作在当时了，所以有的时候要在当时我们翻译成 At the time France was in a crisis. Be in a crisis表示处于危机之中，或者我们把它翻译为法国危机四伏。注意它的翻译 ,be in a crisis. The government was badly ruined. 下面大家注意啊 ,the government is badly ruined. 表好，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大家在记的时候呢，还原到一般现在时 ,the government is badly run, 表示政府无能，而不要翻译成政府被管得很坏的概念。人民的生活呢很痛苦。King Louis XVI, 好了，路易十六，这是当时国王的名字。大家会发现这个罗马数字也非常的拗口，不太好读，所以呢教给大家一个辨别的方法。X 表示十的概念。V 表示五。I 表示一。五加一六。X 十合在一起 ,16th, 十六。确实是不太好理解。好了 ,try to control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and raise more taxes. 想要控制国家的 parliament, 这是大家在本段要记到的第一个专有名词，汉语要译作国会或者是议会。其实在法国呢，我们还是把它翻译成国会。其实在英国 parliament, 它就是一个议会的概念。其实这个议会呢往往是由上下议院组成。注意 ,parliament 的上议院被称作 the House of Lords, 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 Raise more taxes. 刚才在生词表里呢，我们学到了这个税收 taxes, 而且我们提到了征收税，征收收税 levy taxes. 这里呢，我们又学到了 raise taxes, 表示增加税收。好了，所以增加税收呢，往往就会导致人民的不满，所以这个时候呢，革命就一触即发了。But his effort failed.Effort 做名词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作为第二个重点的词汇我们来学习。往往我们说努力做某事， make an effort to do something。 那么此时我们想要加强一下语气，非常努力的做，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在动词上做文章了，而要把它放在介词短语做表语中加以使用。 Be in an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非常努力做某事，然而他的努力却失败了。 He ordered his troops to Versailles。Ord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命令某人做某事。大家千万记好， order 如果要带宾语从句的话，这个宾语从句一定要虚拟，虚拟的模式 should 加动词原形 should 可以被省略。我们再看这句话中的专有名词 Versailles, 这是一个典型的法语词，我们要注意法语的发音 Versailles, 凡尔赛宫。The people thought that Louis intended to put down the revolution by force. 人民呢则认为 Louis,intent to do something, 好了，这是本段的另外一个固定的短语 intent to do something， 表示想要做某事，或者说有做某事的倾向。Intent to do something， 当然大家都知道它的名词 intention。 下面我们看下一个短语 put down。 put down 在这里表示镇压的概念，镇压。 by force， 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了， put down something by force， 用武力镇压什么什么。所以1789年革命就爆发了， They stormed and took the Bastille， 他们猛攻巴士底狱，并且 took， 注意这里的 took 应该加上一个 up 或者是 over， 表示攻占巴士底狱。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胜利的标志是以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为标志，我想基督山伯爵大家一定很熟了，这部电影或者说这部小说呢，讲的就是这段历史。Where political prisoners were kept， 我们看下面这个重要的语法现象， Where 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我们在学习定语从句时经常会看到限制性的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的定语从句，到第四册时期呢，我们就要重点去理解它的内涵意义以及用法了。限制性的定语从句就是没有逗号的，它表示真正对先行词的限制作用，定语作用，而非限制性的定语从句呢，只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把它译作，在巴士底狱里，政治犯被关押。Ever since that day， 下一个固定的结构出现了， ever since 加时间表示自从什么什么时间起，自从那一天起，那么 July the 14th 就成为了法国的 National Day， 国庆日。当然我们说美国的国庆日呢，则要使用 Independence Day， 当然我们中国的国庆节也使用 National Day。 革命爆发之后，路易十六的命运又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有看 Louis tried to flee the country in 1792 to get support from Austria and Prussia. However, he was caught and put in prison. In September 1792, the monarchy was abolished. In the same year, Louis was executed. A few months later, his wife, Marie Antoinette, also had her head chopped off. 好了，我们接着看第二段。Louis tried to flee the country in 1792. Flee 直接加宾语，表示逃离某地。其实有时呀 ，flee from 加上名词也可以表示从某地逃离，或者有时为了强调呢，我们也可以使用 flee away from。好了，他逃离自己的祖国，目的是干什么呢 ？To get support， 动词不定式做目的状语 ，get support from somebody 表示获得某人的支持。当然这里他是要获得两个国家的支持了， Austria and Prussia。 Austria 是指奥地利， Prussia 就是指普鲁士了。我想大家一定知道这个都德有一篇著名的作品叫做《最后一刻》，就是法国和普鲁士开战。我想大家呢也一定看过《茜茜公主》这部电影，讲的就是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当然这个奥地利嘛， Austria。 我们很难想象这一段历史时期我们会把美丽的音乐和奥地利连在一起，因为那是一个血腥的年代。 However, he was caught and put in prison. However, 注意它的用法，放在句首时往往用逗号隔开表示转折，除了用 however， 我们依然可以使用副词 nevertheless， 逗号隔开表示转折。然而呢，他却被抓住投入了监狱， be put in prison 表示身陷囹圄或者是被捕入狱。除了用 prison， 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be put in jail入狱，甚至在美国英语中有一种特别地道的表达方式，那就是 behind bars 入狱。 bar 我们都知道是铁栏杆了，在许多的铁栏杆之后就是入狱了， behind bars。 于是在1792年的9月呢， the monarchy was abolished， 法国的封建的这个君主制被推翻了。这里的 abolished 我们倒不一定非翻译成消除，而要把它理解为推翻。In the same year, 同年 Louis was executed. 这是本课一个很重要的词汇。Execute 做动词时呢，表示被砍头、被推上断头台，或者是被判死罪，就相当于 beheaded. B-E-H-E-A-D 动词 beheaded. 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大革命不仅使路易十六的脑袋搬了家，其实这次革命的影响远远不止一次。The Revolution of France.Had frightened the other kings of Europe. They feared that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would spread into their own countries. Armies from Austria and Prussia began to march against France. The French raised Republican armies to defend the nation. An officer called Roger de Lille wrote a song for the Republican army, the Marseillaise, which has become the national song of France. 好了，我们接着来看这一段。The Revolution of France had frightened the other kings of Europe. 法国的革命。好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The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当然这里 The Revolution of France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 frighten somebody。看这个动词的用法 ,frighten somebody 表示使某人受到惊吓。有时呢它要和介词 into 搭配使用。frighten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表示使某人受到惊吓后而做出某事来。所以其他欧洲国家的国王也感到恐惧了。They feared that. 那么他们恐惧的是什么呢 ?fear 可以添加宾语从句表示害怕什么什么。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好了，革命的思想有三个思想，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三大口号，大家记好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自由、平等、博爱。所以说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呢，它不仅影响到了法国人，而且后来传遍了整个欧洲，现在全世界人都非常的熟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就像法国赠给美国政府的这个自由女神像就体现了他的 liberty 自由的思想。那么这三种思想呢 would spread into their own countries, spread into 表示传播到某地。那么于是呢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开始 march againstFrance, 大家注意这个动词 march 的用法。march, 我们都知道啊表示行军的概念。那么这里 march against,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march against somebody, 往往我们把它理解为向某个地区进军。march against, 加上一个国家的名称表示向某个国家进军。好了，于是这两个国家的军队呢向法国军队进军了。于是法国人呢组织了什么来反对他呢？大家标好 Republican armies 表示共和军的概念。我们经常会听到共和国呀，共和的概念，但是大家知道啊 Republican 这个概念绝对不是现代才有的，也不是近代才有的，它要上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时期呢有三位著名的哲学家，其中一个著名的人物可以说是世界上没有人不知道他的 Plato柏拉图，柏拉图有一部作品名字就叫 Republic, 所以他最早提出了共和的思想。An officer called, 大家注意这个词的发音，一名叫做什么什么的军官。好了，这个词呢是典型的法语词，我们要按法语来发音了。Roger de Lille。Roger de Lille。Roger de Lille。这是著名的马赛曲的作者，大家注意这个马赛曲啊，它的英语读法嘛 ,The Marseillais。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采用它原始的这个法语的发音 ,Marseillaise, 都可以啊，马赛曲。这后来成为法国的 National Song, 注意国歌。 Then the revolution went through a period of terror. Thousands of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end, power passed to a young officer.And his name was Napoleon Bonaparte. 嗯哼，好了，接着看这一段。那么然后革命呢 ,go through, 这是本段第一个重点的短语，大家记好 ,go through 就等于 undergo, 表示经历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年代，经历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时期 ,go through 表示 undergo, 所以法国大革命呢也经历了一个恐怖期。成千上万的人 lose one's lives. Lose one's lives 就表示 be killed. 许多人在战争中呢失去了生命，丧生了。In the end, 注意 ,in the end 表示 finally or at last, 最后。Power pass to somebody. 注意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出现了。Power pass to somebody, 表示权力移交到某人手里。注意它是以主动而没有被动。Power pass to somebody. 当然有时我们说主动的接管权力可以采用 take over the power. 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台执政这个短语呢要使用 come into power. 那么权力呢最后就交到一个年轻的军官手中，尽管他的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却成为震撼世界甚至震撼欧洲的人物。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波拿巴， 这场大革命的彻底性更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呢具有世界意义。正如列宁所说，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他所服务的那个阶级， 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个19世纪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的确是这样，时势造英雄。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认识这位英雄。 等下一次课我们再具体的来了解拿破仑波拿巴的生平。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吴老师。 Catch you later and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everyone.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Autum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冬奥运动项目，是单板滑雪 Snowboarding。 Snowboarding is a relatively young sport. The sport was developed in the 1960s and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Olympic Winter Games at Nagano in 1998. Snowboarding in Olympics generally includes three events. They are halfpipe, parallel giant slalom, and snowboard cross. The new event of slopestyle was added for 2014. For the halfpipe event, each competitor launches himself over the edge of the pipe and propels himself across the halfpipe in such a way to shoot high into the air. While in the air, the snowboarder performs stunts involving flips and spins. The competition starts off with several rounds in which the snowboarders are racing against the clock. Once the field is narrowed down to the top 16 competitors,They race against each other. The racer must weave his way through a course full of gates and tight turns. 单板滑雪是一项较为年轻的运动。这项运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在1998年在长野冬奥会上成为冬奥会赛事之一。冬奥会的单板滑雪一般包括三个不同项目，有 U 型池、平行大回转和雪地单板越野。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单词 giant 巨大 slalom 回转。这个单词的拼写是 slalom slalom。 当然还有今天最关键的单词 snowboarding 单板滑雪。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 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